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扬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来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嗦嗦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我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欢迎欢迎你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这首歌金海心把耳朵叫醒，当时各地电台的大腕 DJ 都纷纷用惊艳、气质独特、极具潜力等等一些溢美之词来肯定他的唱功，甚至还有传媒把他和 Coco 李玟、 Mariah Carey 做比较。这首把耳朵叫醒在当时拿下很多的音乐奖项，现在听来还是那么好听。其实黄品源、小薇 用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这首歌都会想啊，小薇为什么不是小芳、小李、小黄？说起这首充满浪漫小情意的歌曲，性格闷骚的黄品源却毫不避嫌。他自己大方地爆料说，小薇其实是自己在小学时候偷偷暗恋的一个可爱女孩。继续侯湘婷，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

的婚礼，凤飞飞。继续，这首歌是黑豹乐队的《怕你为自己流泪》。那时候窦唯和他的黑豹乐队就是中国摇滚圈最闪耀的一颗星了。在这首《怕你为自己流泪》里，你能够听到窦唯早期的高亢热血的一面。每个人的音乐之路都由自己决定，我不知道离开黑豹之后的窦唯这些年来对自己做的音乐还是不是满意。这首歌我们来梳理一下中国内地摇滚乐的历史。八九十年代欧美摇滚乐传到中国， 中国第一批摇滚人就靠着在市场上买来的打口碟开始研究这一门音乐。1986年崔健在台上唱的那一首《一无所有》开启中国的摇滚时代。90年代初，摇滚乐在中国内地达到了流行高潮，号称魔岩摇滚三杰时期。魔岩三杰分别是刚刚说到的窦唯、张楚和何勇。90年代后出现了谢天笑、冷血动物、扭曲的机器等等优秀的摇滚乐手，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多喜欢摇滚的中国青年开始走上了摇滚的音乐之路。继续来听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 如果让我遇见你，和你真当亲，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如果让你遇见我，而我依然年轻，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真挚。 站在秋的路口，依偎秋的怀抱，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今天是10月3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奔驰车主注意喽，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

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 所有的人都沉默，我的爱不变，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 是郭峰和陈洁仪对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我们来数一数，你现在还能够记得多少的经典情歌呢？可能你会说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广岛之恋》，没错，包括像任贤齐和徐怀钰的《水晶》，张学友和高慧君的《你最珍贵》，另外还有陶喆和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还有好多好多都数不过来了。所以不要再抱怨去 KTV 找不到和男朋友想唱的歌了，刚才列出的那些经典情歌已经足够你唱一阵子了。继续听到高胜美、彩云《淡海鸥》。 问你是南海鸥，你飞来飞去又何求？问一声那彩云，你飘来飘去多烦忧。

解释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 歌，范逸臣 Piano。 说到钢琴，我突然想到周杰伦。小时候如果不是妈妈叶惠美坚持让周杰伦学钢琴，现在可能歌坛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来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飞儿乐队你的微笑。我是黄欢，不穿高跟鞋。 喜欢用我的音调唱出你的味道，这音调有种感觉甜蜜的发酵，一百种传来的暗号，太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投入你怀里，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讲，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决定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的心中。